代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高胜美《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 齐秦《冬雨》， 不要再试着坚强的借口，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 隔壁小子花季， 陪你去看花季，色彩满天满地， 孟庭苇把它换作你， 于是慢慢的唱你从来未曾听懂的旋律，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爱要怎么说出口？ 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不得不爱。从何而来？ 沙宝亮暗香。 让心在灿烂中死去。 阿杜坚持到底。 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 阿桑寂寞在唱歌。 一定寂寞在唱歌。疯狂的 秦昕演唱的《重返十七岁》， 如果能重返十七岁，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先来听这首李国祥演唱的粤语歌《夕阳路上》。 今次百折回头望，仍然是这样迷人风光，仍是这一片夕阳，仍然在烧得火烫，仍是这般浪漫细沙与白浪，放下了你从流浪，情怀在破落无人一方，离别了这片夕阳，还离别心中所爱，离别也许便没痛苦再荡漾， 心已绝望，彰显灵魂游荡， 谁令这刻脚步徘徊乱撞， 在这路上心已绝望，彰显灵魂游荡， 谁令我心机那眼光， 放下了你重流浪，情怀在破落，无人一方。离别了这片夕阳，还未必心中所望。离别也许便没痛苦再荡漾、哦、 在这路上心已绝望，掌牵灵魂游荡， 谁令这刻脚步徘徊乱撞。 在这路上心已绝望，掌牵灵魂游荡， 谁令我心记那眼光？ 在这路上心已绝望，掌牵灵魂游荡， 谁令这刻脚步徘徊乱撞。 在这路上心已绝望，掌牵灵魂游荡， 谁令我心记那眼。 千年等一回那首歌吗？它是1992年播出的中国经典歌舞神话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主题歌，由高胜美演唱。随着这部电视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了华语乐坛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 着我耳机轻轻的低语，我听见时光清晰悲伤的声音，像痛的季节里相思的气息，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我以前到北方的另一个城市定居，遇见一些新朋友，转移想你情绪。若有人好奇问起我们的事情，我总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去，却又在眼里不停问着自己，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忘记你。在某个爱情交替的季节里，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忘记你。虽然我已经祝福过他和你，风沿着我耳机轻轻的低语，我听见时光清晰悲伤的声音，像冬的季节里相思的气息，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今生注定的爱到底有几回？为何还是寻不到爱情的结？想念着你，只能够留在心底。我的情是否就该漂泊远离？今生我们的爱是否留得住？谁能改变那不想失去的错？一爱上你，却不能够拥有你，只求让我再一次等着你。我们远行，只求世界能转变。叫我怎么 只想告诉你，永远离不开爱你的心。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下面我们来听齐秦的经典老歌《冬雨》。这首歌1987年发行，是他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个时期齐秦的创作和演唱都进入了成熟阶段，他几乎包办了大部分歌曲的创作，在演唱上也几乎没有使用假声，编曲上则减弱了摇滚的色彩，流行性更强。来听听这首《冬雨》。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为什么天空变得如此忧郁？难道是冬雨即将来临？即将来临。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陌生？为什么你的唇显得如此冷漠？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早已不在？不要再编织美丽的哀愁，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都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 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 有心也无心，不让自己躲开你的吻。这算激情，花是感情，该去向谁问？开心欢喜，进退间犹豫，我用长久孤单等的人，会不会是你？侥幸担心，不断问自己，假如又碰上一场游戏，输不输得起？当碎过的心难免变得脆弱几分，可是你的热让我厌倦不夜的冷清，我怕谎言那种痛苦深。开心关心，进退间犹豫，我用长久孤单等的人，会不会是你？侥幸担心，不断问自己，假如又碰上一场游戏，输不输得起？ 我用长久孤单等的人，会不会是你？侥幸担心，不断问自己，假如又碰上一场游戏，输不输得起？开心关心，进退间犹豫，我用长久孤单等的人，会不会是你？侥幸担心，将又碰上一场游戏，输不输得起？我还少一点点勇气，靠你把我抱紧，在城市里谁能不多疑？我还少一点点勇气，我的歌声才敢不承认，我还少一点点勇气。

云演唱的《你是预留还走的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云云，和您一起在经典的歌声中回忆昨日的美好时光。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林忆莲的经典老歌《至少还有你》，黎明演唱的《永远放在我心中》，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蔡琴《情是什么》，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曹蜢演唱的粤语歌《情歌》。 寂寞中想起需要我吗？满满的想听一首歌，初恋的念头都与我们渡过，曾是醉人情节再想激丧，玩乐笑遮掩不了痛楚，共大家一起呼笑我，多少青年人相恋变成自我，谁亦也曾年少爱玩火，莫为昨日独自难过，有时现实，有时无心的错，没有开始知道这缘是结果，谁了解今天谁不开心都唱情歌，还藏着你与我这失恋的经过，就不会成真，不好过。寂寞中想起一个我吗？偏写一首歌，多少青年人相恋变成自我，谁亦也曾年少爱玩火，莫为昨日独自挨过，有时现实，有时无心的错，没有开始知道这缘是结果，谁了解今天谁不开心都唱情歌，怀藏着你与我这失恋的经过，梦想一切完美，梦想不会成真， 我要抱着你，直到 让风

是说曾经有过的感触，可惜随时间揉搓变得有一点模糊，所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只是怕孤独。所谓幸福凭着一朵玫瑰能否支撑得住，还是加上爱情守候心中感觉才清楚。如果幸福只是一种不再寂寞的感触，那种幸福算不算幸福？我的幸福是自己描绘的图，这个世界是否真有个人轮廓与我相符？让我觉得心灵想起的舒服，不必要交心相处也能有彼此安心的温度。 是一支台湾的男子团体，一支曾经非常有名的青春活力组合，2005年宣布解散。不过他们留下了很多首动人的歌曲，来听听耳边的这一首可米小子带来的《花季》。 眼前飘过几朵白色蒲公英，夏夜仿佛有了下雪的凉意 ，baby。榕树底下开了一株白茉莉，听你说着花园隐藏的秘密。Lovely， 没你的花季，没有你的世界里，哭泣哭泣哭泣，闻不到香气。有你的花季，爱情开在花田里，甜蜜甜蜜甜蜜，全部都给你。 有阳光、雨水和空气，混合着泥土的气息，买一颗种子给你， 陪你去看花季，色彩满天。

shake your body. And everybody left, let's do the same thing. Now the people in the middle, give me one step forward. And everybody back, let me see you come forward. Get around to keep your funky boys pumping. Get your party rolling while the people are jumping. Come on people, let's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your seat and just do this dance. 我们听到的这首动感快歌是郑秀文带来的粤语歌独家试唱，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我们来听的是孟庭苇演唱的把它换作你，这首歌收录在1992年推出的专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当中，表达的是旧情难忘的心情。 哈哈，把它换作你，每一个寂寞的夜

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可是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 七零，千千阙歌，经典永恒。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于云主持。 今天的夏日主打歌，我们来听这一首吧，阿牛和任贤齐、光良共同带来的《浪花一朵朵》。 啦啦啦啦。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 在这些经典的歌声当中，曾经美好的往日时光仿佛又重新回来了。到这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老歌，蔡依林、陶喆演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嫁给我好吗， 邰正宵《999朵玫瑰》，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 刘德华、张家辉演唱的《浪子心声》， 命里有时终岁有。 F 四第一时间。 朋友，只要你没孤单，压得叫不出来。 徐怀钰、叮咚。 热烈铃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 林忆莲、伤痕。 女人都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 刘虹、站台。 我一定在等待。 不 要让戒断情从此作罢。 孟庭苇、白纱窗的女孩。 钟声响亮，我依然凝望着那白纱窗。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王菲、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可米小子，爱像什么？ 爱像什么？ 爱像星期天的早晨。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特别为您选择了这一首潘玮柏、鹿晗、大张伟、陈嘉华等群星演唱的《重返17岁》，希望经典的歌声带您回到难忘的青春岁月。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我们明早再会吧。 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当时是金杯，那些歌言条规，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干杯，甜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 如果能重来一回，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星星人类。如果能重返17岁，那些眼泪你敢不？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当时是金杯，那些歌言条规，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甜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 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